重要嘅，先有幫人成長嘅。如果有人自以為知道乜嘢，呢個係佢仲唔知道佢應該點樣知道。雖然呢句説話咧好似好沉嚇，係知道啊應該點樣知道啊，前面又知道乜嘢咁，即係幾多個知道。咁其實無論佢幾多個知道都好啦，最大意義就話有啲信徒咧嘅表現咧，佢有傲氣嘅，係沙塵。骄傲，咁所以咧，佢就话佢唔知道佢应该点知道啊？怎样知道？其实我哋知道呢样嘢就系要生活要学啊，净系要生活啦。然而，边个爱天主呢个人先正系天主所认识嘅啊？呢句说话好重要啦，就系提醒我哋所谓有知识嘅人咧，要记得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如果爱天主咧。我哋先至为天主所认识，但系如果我哋只系有知识，唔等同天主都会认识我哋。喺保禄嗰个观念书里边睇嘅话，至于食祭肉，即系个邪神嘅肉咧，我哋知道世界上咧并冇乜嘢邪神噶，亦都知道除咗一个天主之外冇乜嘢神。喺保禄个角度嚟讲，或者话对。我在我們的宗教上來說，我們只知道這個宇宙之中有一個主宰，我們稱之為天主，他透過聖他的聖子耶穌基督來到救贖人等等等等，這個是我們對天主的一個基本的信仰和了解。除了天主之外，保羅就告訴他們聽，世界上沒有其他的神的，雖然呢有時讀聖經呢，我們會讀下去好像那些聖榮的忠神，其實即如果我們沒有黑留意佢個字眼嘅含義咧，其實係講天使啊嗰類嘢，嗰類個層次嘅嘢啦。但如果我哋再話天主話我係忌邪嘅天主啊，即係如果冇其他神，使乜佢忌咧咁？即係但係我哋咧就要了解佢個字眼嘅含義係乜嘢啊？其實就唔係話天主講呢句説話，或者就我講嘅眾神呢個字眼咧。不是表示有第二个真正的主宰，而我们讲的神永远都是一个最高的主宰这个意义。因为虽然有称为神的，或者在天上或者地下，就如很多神有很多主，就说这句说话第五节呢，就其实讲我就解释过这个类似的东西了。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就是圣父，万物都出于他，而我们要归于他，也都只有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而万物呢藉着他而有，我们呢也都是藉着他而有。这里正是想保罗告诉这些格林多的教听，无论你听到多少这些观念，你都要记得只有一个主。当然格林多教友呢，他因为是一个很多庙宇的即係話所話拜神嘅地方嘛，咁佢哋咧有啲人，如果佢唔把握到即係第四五六節呢三節所講嘅嘢咧，或者話忘記咗保羅曾經咁樣教過佢哋嘅話咧，佢哋可能有天主有呢個神，但係亦都有其他神啊，所以變咗咧就話祭個邪神呢個神咧，變咗如果真係神嘅時候有佢嘅意義啦。如果冇神咧，本身呢、這個所謂祭個邪神嘅肉係冇意義嘅。咁但保羅咧就提醒佢哋話：，不過呢種知識唔係人人都有嘅，即係上高講嗰幾句説話，第四五六節啦嚇。有啲人直到而今，因拜慣咗邪神，以為所食嘅祭邪神嘅肉，以為所食嘅係祭邪神嘅肉咧。因為他們的良心軟弱，就受了玷污。我相信大家都明白這個意思了，拜過神的，那我們本來就告訴我們不應該吃的，因為即是你人家拜過神，你又吃這些肉，那就好像跟那個神有關係，你變成信主就有一個好像不是完全忠於天主咯。保羅就告訴你，這些人的良知呢，又或者知識不了解那些那個神啊，呢、這個宇宙主又有一個神，嗰啲邪神咧根本就唔係神嚟嘅，只係一個偶像啫。 咁由於佢哋嘅知識嘅局限，或者佢良心嘅軟弱咧，所以咧就認為啊，咁我梗係犯咗罪啦啊。咁啊，佢話其實食物唔能夠使我哋取悅於天主，我哋唔食都冇乜損失，食亦都冇乜益處啊。保祿嗰個觀點就係、是，即係其實係喺食所謂祭邪神嘅肉呢、這、一個呢件事嚟講咧，係中立嘅啊。你食冇乜益處。啊！亦誒唔食都冇乜損失。咁你話唔係喎？食豬肉喎、哦，或者食某個肉喎、哦？我平時又食菜喎、哦，咁你食啲肉啦。咁啊，梗係有個所謂身體方面嘅益處。但係我估保羅喺當時了解當時嘅格林多城嘅環境嚟講咧，佢唔係講即係或者冇機會食啊，或者係即係好似我哋以前中國大陸啊咩啊，每日瘦咩啊，瘦肉三兩二兩啊！瘦肉二两就不是表示吃瘦 的肉、啊、而是我就自己瘦两二两、啊、每日瘦两两、啊、即是没东西吃嘛你但是你们要谨慎变得你们这个自由的抉择成为软弱人的绊脚石、啊、好了为什么保禄会说这件事因为有些人呢有不同的见解啦、啊、认为、啊、有祭個邪神咧，真係佢個神咧，實實在在存在嘅。你認為佢邪啫，啊，就的而且確又係神嚟嘅。咁於是呢啲人咧，就良心上覺得食呢啲肉唔得嘅。但係另一班人咧，就認為，切，你根本都冇神，佢拜乜鬼啫？冇嘢，冇所謂拜個邪神嘅肉呢回事，所以佢食呢啲肉。咁於是你食呢啲肉嘅時候，令嗰班人咧個良心上，咦？哇！呢個人咁有知識喎，咁叻嘅喎，都食嗰啲肉喎，咁係咪就可以食咧？咁但係我食，我良心就唔安樂，所以變咗一個困難啦，成為軟弱者嘅絆腳石，會令佢哋跌倒。原來佢都食咯，佢咁叻佢都食咯，咁我哋唔怕食啦。咁於是佢食，本嚟食係冇事嘅，本嚟就冇事，但係佢良心喺食之前已經係認為唔妥當嘅。咁竟然食咧，就於是所謂會令阻礙佢個信仰嘅問題，嗰個所謂犯罪啦。因為如果有人睇見你哋咁樣有知識喺邪神廟裏邊坐席即係參與宴會啦嚇，佢嘅良心如果係軟弱，豈唔係受到鼓勵而去食祭邪神肉咩？所以咧啲有識之士嗰啲即係所謂社會高級嘅人、高層人馬點解？唔係高級，即係社會有權力、有影響力嘅人咧，佢哋做啲嘢會係對人有影響嘅。咁有人有影響而冇諗到，哎呀，我咁樣做係會影響嗰啲人喎，或者影響下一輩喎嘅時候，所謂嘅呢個榜樣咧，就會令到嗰啲人咧容易跌倒啦。咁樣啊，呢個軟弱嘅人。基督為他而死的弟兄也都就因了你的知識而喪亡因為見到這個人這麼了解、啊這個信仰這麼了解這個社會的東西都吃肉所以我都會吃了無所謂但 是我的良知之前告訴我我不應該吃的因為別人祭過邪神而咁樣就食我見到咁嘅情況食咗咧，所以佢就話呢、這個軟弱嘅人，基督為都係為都同時為佢而死，唔係淨係為嗰啲有知識嘅人而死嘛。咁其實基督為佢死咗嘅，而家咧亦都因為咁咧呢種你嘅知識嘅問題咧，令到佢喪亡啊！你哋咁樣得罪咗弟兄們，因為佢做呢件事咧，引所謂發咗個惡表啦啊！俾咗個唔好嘅榜樣佢啦，就所謂得罪咗個弟兄們啦，傷咗佢哋軟弱嘅良心，就係得罪基督，因為每一個受洗嘅都係基督嘅肢體啊，基督為一個身體嘅頭啦，咁其他肢體啦。為呢個緣故咧，倘若食物使我哋嘅弟兄跌倒，我就永遠唔食呢啲肉，免得叫我嘅弟兄跌倒。咁咧，保禄咧坚持嘅态度系咩咧？就系、是、为免其他人跌倒咧， 情愿唔食呢啲肉，或者话唔使用自己嘅自由。本嚟完全佢食呢啲肉系冇问题嘅，你话有冇益处系另一回事，但系佢有权利或者话可以选择做呢样嘢，但系咧佢放弃呢个自由。咁其实喺罗马书里边咧，亦都提过呢样嘢嘅，大家掀一掀下。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一至四节，其实好可能。寫俾羅馬書嘅時候咧，佢諗翻起呢個經驗啊，所以喺呢度寫啦。啊，對信德軟弱嘅人，你哋應該容納，唔好為意見而爭論。有人以為乜嘢都可以食，但係嗰啲軟弱嘅人只食蔬菜，嗰啲食嘅冇輕視唔食嘅。不吃的也都不要判断吃的，因为天主已接纳了他。但在这个教导里面呢，即是在罗马书那六宗徒教导那些教友，罗马教会，就是罗马教会，就是当地的地区教会的信友的时候呢，就告诉他们，本来就不应该去判断人家，但是吃的人呢也都要小心对人的影响了。即是我们都知道呢，在读中途大事录的时候呢，即是都讲过究竟犹太人对于飲食的法律的问题啦，他们还要求还多一点啦，什么窒死食物的肉啊都不可以吃啊之类。那犹太人呢就是絕對禁止食用呢種祭過邪神嘅食物嘅，佢哋嘅猶太人嘅背景，但係基督徒咧並冇呢一啲咁嘅指示。一方面知道佢哋咧已經唔係受到猶太人嘅法律約束，咁所以係講喺格林多嘅團體裏邊嘅一啲點講係冇猶太人嘅背景嗰啲教友嚇。咁佢亦都知道只有一个主，偶像系虚无嘅。但系有人食用呢啲食品咧，系感觉到唔妥当，良心唔安乐。咁但喺格林多嘅教会里边咧，有啲人故意炫耀食用啲食物。咦？我食呢啲祭个邪神嘅肉，因为系我知道你系冇邪神嘅，即系炫耀自己嘅知识啊。也都證明自己是一個自由的人，我也都不受猶太的法律約束我的，我是好像所謂高人一等咁啊，不受猶太法律約束啦，亦都唔受到呢個所謂迷信外教人的啲神，但係佢哋嘅行為咧，使有啲良心較為狹窄的人咧，就即係唔覺得良心就覺得唔安樂。所以保罗呢就是他的意义就是什么呢，道德是要以爱德为指标。所以究竟我们怎样去生活呢，他就是用爱德来做一个重点。他说虽然个人呢所有的是一个正当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用的时候都要想一想，就是为了关怀團體裏面的其他成員的良心，應該這個放在優先，而不是看自己的權利我可以做什麼的問題。所以在那個標題裏面說一開始就是愛得比知識更有價值，那個標題就這樣出發了。 Peter， 我想起這件事呢，記得我自己小時候的時候呢，去拜祭祖先，咁咧我哋屋企人咧 除了我們家人之外呢，其他個個都不是有信教的。 嗯。 那呢我們幾個呢就譬如燒香啊、祭香我們又不吃啦，那些祭肉呢我們又不吃的，就被人當了我們怪物這樣。 嗯。 那時候就是這個年代，六七十年代，我都想回想，就是保祿那時候都是離開耶穌受難都不夠一百年，他相當前衛，他夠膽講這些話出來，雖然都不是在猶太境內講這些話，但他都很前衛。我們教會到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前呢，都還是更封閉過保祿宗徒那時候想所講的話。因為保祿宗徒講的話呢，就是說呢最主要的就是說呢，究竟那樣東西是對於你信仰有沒有影響性，這個大前提的。咁你係自由人，所以根本你做乜嘢，包括咗你去祭祖、去上香，你關於啲祭肉食落口，你有信仰嘅，聽啲原則上邊係冇問題嘅。OK， 咁但係佢為咗依樣嘢，驚住有啲人誤解或者濫用咧，佢就即刻包翻住，就話咧，如果你嘅行動能夠或者影響到其他人咧，你就要三思才好做啦。所以我覺得那陣時候二千年前仲前衛過我哋嘅教會，直到1950年、1960年，真係好奇妙啊！即係我睇翻呢樣嘢。 嗯，你嘅奇妙嘅意思係指邊樣？邊樣？ 即係我哋教會經過保祿講咁多樣嘢，但係喺跟住嗰1900多年、1800多年，都係仍然呆住喺嗰啲所謂教條嘅主義，嗰啲原則上邊嘅嘢，冇諗清楚究竟嗰件事對於信徒、對於我哋嘅信仰嗰個真正嗰個好處或者唔好處喺度。即係我覺得聖經保祿真係好嘢，咁二千年前佢已經有咁嘅睇法，唔知啱唔啱諗法。 係，我就唔清楚當時佢個譬如舉個例子啊，你上日講起，譬如所謂祭祖嘅問題啦嚇，中國人又即係所謂敬天祭祖，當時對祖先嘅我哋而家今日即係中國新年咪做呢啲喺渥太華有祭祖呢回事嘅，其實咪真係點樣祭祖咧？就只係一個簡單嘅儀式，但係教會當時都唔俾咧。就是因阿利馬竇咧就好了解中國文化啊，所以利馬竇咧就耶穌會佢係耶穌會士啦，咁就認為喂呢個係中國文化嚟嘅啫，佢哋都唔係當神咁拜嘅，咁啊冇問題。但係另一個會咧啊，佢就會士另一個會嘅會士咧就話唔係喎，呢個會影響即係我哋嘅信仰喎。咁嗱呢個咧就係好在於佢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的問題了。當時的那班反對有祭祖的神父就是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有多少呢？我不敢說但是有兩樣東西 我想有少少不同的，就第一就是加林多教會加林多城呢，那陣時的所謂知識的層面咧，好似似乎是幾點講啊？一般嚟講係較為普遍，因為佢哋好多討論啊，好多拗嗰啲咁嘅哲理嘅嘢啊，咁會唔會係喺呢度係佢哋變咗多多少少對所謂嗰個知識層面係廣泛啲咧？咁而中國以前的教育呢是即没有那么普遍化呢，於是要令到人呢，即如果只是说他们拜祖先我们又拜祖先，因为中国人呢那个拜祖先呢真的会混淆的。混淆什么呢？你拜个石头，拜那个石那个所谓偶像的神像啦，无论是关公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也好，即是有些人真的当他们是神，于是变成了一个拉楞，拉楞就说哇，他拜关公他们当他是神的、拜黄大仙上很多香的、即这个是中国的一个、所谓信仰的一个现实。咁你走去拜，而家事實上去拜山都係啦，好多人講，即係因為有燒衣啊，有殺溪錢啊，有即係當一個人過身嘅時候，做呢啲好多嘢咧。因為中國人嘅觀念咧，真係係較為複雜嘅，複雜就係意思就話唔係咁簡單，係因為我哋尊敬祖先咁簡單嘅，有啲同嗰個靈性啊，譬如咩啊，佢。他回來了即三天之後我因為我撈亂了三招回門那些東西但是同樣那些人過身之後他要回來即是這些類類的觀念呢是多多少少跟所謂神靈有關那會不會就是因為這個緣故呢所以那些神父就認為、哎、不應該在中國繼續讓他們拜祖先因為拜祖先 會影響這個信仰呢我不敢肯定即我只是會從呢個角度去諗啫， 因為我想講嘅嘢咧，我唔知道其他人點諗。我唔係話講呢啲祭祀嘅嘢，即係話我講我哋現在性教會入邊好多規矩咧。我哋第一就係好多時都係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呢個第一。第二咧，我哋咧反而咧就好時好執著一啲嘢。我記得我哋喺渥太華上前日咧，我哋彌撒咧，唔知阿 Dicky 記唔記得？阿神父教人單膝跪，教啲小朋友啊喺彌撒入邊啊，嗱，我哋好多人都忘記咗依樣嘢，點解入教堂要單膝跪？咁神父只係講嗰幾句嘢啫，咁小朋友就未必明。咁但係話做唔係等於一定好，唔做亦都唔係等於一定唔好嘅。如果我真係用阿聖保祿嗰個觀點嚟講，係咪啊？如果總之我哋明唔明白點解做？我哋選擇唔做係因咩原因，或者選擇做係咩原因？我諗我哋可以反省依樣嘢，呢個只係一個好簡單嘅一樣嘢。譬如係啲副祭行喺中間祭台，有啲咧就鞠躬入頭，有啲人行過掂過㗎。你問阿 Dicky 喺上面睇到嗰啲副祭係點做法嘅？究竟有冇人將嗰樣嘢解釋俾你聽？如果唔係咧，當咗一個普通嘅規矩，唔知我個個都咁做，我咪咁做咯。你不明白那個意義在哪裡， 是的，這個的確是一個事實，事實就是說很多教友只有說得不好聽就按章，好像按章工作一樣，他以前都是這樣做下來的，那就做咯，那譬如都有些神父啦，我最近才知道，就是有一個神父在香港來慈幼會的神父，他在多倫多呢跟教友說話，他說什麼呢？他說應該跪在那裡領聖體， OK， 我就覺得這個是你的選擇，不是一定要這樣做法，因為教會已經是給了很在不同的環境背景之下呢，是給了不同的方式，你可以站，可以跪，可以口領聖體，可以手領聖體，手領聖體就伸條脷出來那些啦，那個領聖體啦，那在不同的環境之下呢，教會就引出了有不同的規矩，但最重要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說這個是耶穌聖體，你要相信，你要有一個誠懇的心，一個尊重 的態度來到領受，這個是大前提。至於你站啊，你跪啊，你口令啊，手令啊，這個不是最重要的。在我角度我會覺得，就是說有些人說為什麼你不要口令聖體啊，手令聖體，你是對耶穌的尊敬，你不要亂咁摸聖體。咁我會話：喂，耶穌話你大家拎佢食喎，冇話耶穌冇話你擘大個口啦，我餵你啦咁啊。咁點解釋咧？係咪？即係我哋唔應該即係咁樣將一啲嘢咧硬崩崩就話好似唔可以改變。教會都改變啦，點解即係要一定要你將你嘅角度嘅嘢即係放喺人身上咧？我就覺得唔係咁需要咯。所以你講的，你話解釋俾人聽好重要。無論你跪也好，你唔跪也好，你去到聖堂 你即係打單膝跪或者係鞠躬也好，只不過係你每個人嘅內心嘅一種表達，但係咧都要話俾人聽，你嘅表達方式係點嘅，係嘛？咁呢個係重要咯。 頭先我講，頭先講領性體嗰啲嘢，以前我哋細個有領性體，就要有一個鐘頭有性體齋嘅，係嘛？ 係，而家都有㗎。 而家人咧冇人知，亦都話係咪遵守就一定好，唔遵守係咪我唔能夠領性體咧？有啲人咧只係字面上邊講樣嘢，嗱你領性體成細個嗰陣時候，你唔好咬佢喎， 有血出。 即係有好多啲咁嘅。而家我哋聽翻佢哋就好合理，但係頭先你講得嗰句嘢好精髓係咧，嗰、那個入邊嘅精神喺邊一度，同我哋嘅信仰直接喺邊個關係喺度？我諗呢個好重 要。所以我就覺得嗱，我以前咧喺香港嘅時候都聽過一個叫做咩啊，慕道即係傳道員講嚇，即係我實都記住呢一樣嘢就係周流嚟講笑。但佢當時講教導你係真嘅，真係咁講嘅。佢話知唔知點解中國人咁憎蛇，要食蛇？ 因為佢係魔鬼啊！ 因為佢係魔鬼，佢引人犯罪啊嘛。 嚇！真係啊！ 佢真係咁講啊！啊！即係我哋有時啲嘢咧，唔好自己作。所以教會今日佢啲慕道班嘅導師咧，佢提醒佢話唔係講你嘅道理啊，係講。教會教導我們的道理，或者說教聖經，出自聖經的教導。那有些人呢，不知道就硬硬說，我覺得最危險的一件事，你不知道無所謂，你告訴你，喂，我不太清楚，我要問清楚一點，或者查清楚先跟你說，那樣就好一點。但是呢，可能有些人就，我怎麼可以告訴人，我不懂啊，啊，是不是都說出來先，那樣其實就很糟糕的。好，其他人有冇喺呢方面有冇啲諗到咩相有關嘅嘢？冇，咁咪去第九章喎。